恋爱是甜蜜的，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一种的课程。我就是希望大家都把整个课程念完，然后可以拿到毕业的文凭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相处，然后一直到永远。祝福大家，就是所有的新人可以得到永恒的爱，就是每个人都可能都渴求的一份的爱。 只准喝。